就这么个景点儿，王大雷怎么来回飞呀、 啊？不是，他就是鞋、雨伞，他得用上啊，所以就想 大太阳地儿打把铁伞， 一会儿就熟了。 天下西湖三十六，酒中最好是杭州啊！ 嘿，七十二峰看不尽，茫茫碧海更消愁 啊！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 总相宜。 不对，应当是浓妆淡抹总带伞。 我呀， 打着伞吧。 服务员过来了，先生，对不起，那个 屋里不能打伞， 高铁上不能随便开伞。 您这个把这伞显摆都车里边去了。 我收着。 哎呦，那铁锈。 坐在火车上琢磨，我呀，灵隐寺我先去。 哎， 这杭州最早的古刹，佛教 才。欲把西湖比灵隐， 仙灵所隐呐。我得瞅瞅仙灵什么样。 我得看看所隐什么样。 还有九溪十八涧， 哎， 西湖之西，群山之中，我踩着泥泞的小路， 扛着我这把霍尘的铁伞。 这期间我还可以涉水西中。 对，我再来点。 我还掉湖里了，还涉水西中。 有船。哎呀， 新鞋踩大水， 铁伞 我 遮红日。 嘿，我这诗句千古绝唱，踩大水，哎，一般人写不出这诗来。 人在画中游。 哎，我以为人在伞在， 那就是人走伞收。 完了，我再去一趟富春江。 哎，我弄个山居图。 富春江边美，到处都是水。 我这打油诗张嘴就来。这都是穿完鞋呀、拿着铁伞不一样了。 你这灵感呀、都让这个伞一下聚到你这 脑盒里了， 让鞋给沤出来了。 这富春江山清水清，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下一句，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我是 打伞走道一双泥鞋。 这是鞋抉择的。 鞋抉择，鞋抉择来了。 梅家坞是杭州最富茶香特色的农家自然村落。 对， 十里没雾，千里有伞呢、 更得打伞了，没雾一点都遮不住啊。 我要喝狮峰，我要喝龙井， 这是一种东西吧。 我要喝狮峰龙井，我要喝云溪，我要喝路跑龙溪铺路，我要龙溪。 你这嘴 先喝 水， 先喝药吧。 茶水烫着了吧。 我要龙溪湖跑。 我到那儿关键是得吃那好吃的。 对， 有啊，西湖的醋鱼， 哎，好东西。 西湖的纯菜汤， 哎， 有那个荷叶粉蒸肉， 荷叶粉、 还有那个东坡肉， 还有油焖春笋、 把我笋给炖了。 修得功成名， 让世间呀呀呀有赞叹， 白首同心在眼前。 七十二变，谢谢。 耶！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要是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雷，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既然在清明长假里，大家坐着也是坐着，不然我给你们出几道题吧，好不好？ 好啊！ 我先把四川大学公布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出的脑洞题给大家说一下啊，看看你们能不能脑洞大开。这个课程叫做爱情婚姻经济学。 嚯，